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有一样嘢系数学上咧，叫 Fibonacci 咧，即系 哦系 嗰啲垂柳嗰啲 curve 咧，系慢慢由一变二，二变四， 即系呢个系 golden proportion 啦，即系 系啦系啦，佢系唔系数学上咁去认识嘅，而系佢 即系好似个呢个 fern 啊，嗰啲叫乜嘢？嗰啲叫 即系中文 中文只咩啦？即系嗰啲花咁一路咁卷埋之后系越嚟越细，越嚟越 又或者系嗰、那个贝壳， 贝壳 嗰个拍横切面咧，就系、是、golden proportion 一路一路转，越转越细咁样嗰、那个吓，嗰、那个系好天然嘅 golden proportion 啦，系啦。咁所以即系而佢咧就系即系吸咗呢个大地精华咧，就系、是、做到嗰样嘢吓。咁由于佢系睇得大自然即系咁多咧，咁即系咁受佢影响咧，所以咧喺佢嘅建筑入边咧，你 系 好少见到直线，系。淨係 curve 嘅，即係好多時候咧，成張 drawing 咧，佢睇翻佢啲 image 咧，係全部係 curve 嘅。咁佢咧就曾經講過一句説話咧，就係話直線係人類嘅 ，curve 咧係神嘅。 咦、欸，有一句差唔多喎、啊。你如果有睇之前有套電影 Prometheus， 佢喺個太空度飛落去個星球嘅時候話。God does not draw in a straight line， 都係啲咁嘅嘢， 好似嘅，係啊。咁呢句説話咧，我諗喺一路喺佢所有你佢見嘅建築咧，其實你真係見唔到佢啲直線，除非你切個 section， 你就會見到啲長係直嘅咯。咁即係喺個即係三維咁去睇佢啲嘢咧，係好少好少直線嘅啊。咁或者我哋睇下一張image 啦、啊咁咧嗱，我首先咧就先我就揀咗幾間比較有代表性嘅建築係佢嘅設計啦。咁咧就去介紹翻轉頭佢即係 Gaudi 佢嘅即係生平啊，同埋佢嘅建築理念啊咁樣嚇。咁呢一間咧就喺巴塞隆納市中心嘅，就叫做 Casa La Pred。唔係喎，唔係呢間喎，Casa Batlló 係啊 ，Batlló， sorry 係啊 ，Batlló。咁咧呢間 Casa Batlló 咧，你如果你正面睇咧，佢係好精彩嘅，係又係嗱頭先都講咗，佢係冇直線啦嚇，咁咧就全部啲窗口啊，全部係彎嘅啦，啲騎樓啊，全部彎嘅啦，啲騎樓咧，如果你睇下一張啊。再 zoom in 睇咧，系啦，就係一個好似一個面罩咁嘅，即係好似一個叫做即係做話劇嗰啲面罩咧，嚇兩隻眼咁樣嘅。 喺嗰個時代咧，其他歐洲嘅地方都仲係喺度起緊啲好似我哋立法會大樓咁樣。 係啦， 即係舊立法會大樓中環嗰座咧，嗰啲羅馬柱啊，嗰啲咁嘅建築。突然之間咧爆一嚿咁嘅嘢出嚟咧，係石破天驚。 係，即係直情係嚇親人嘅。有當時咧佢起嘅時候咧，就其實啲周圍隔離左右咧就好 complain 嘅，即係話同我哋嗰啲好唔同啊咁樣嚇。咁嗱，你睇到呢一幅相咧，你其實咧你會感受到佢其實好 colourful 嘅，即係佢咧就喺早年咧，佢因為咧就係研究好多唔同嘅新物料啊，好似頭先你都提過咧，就係、是、嗰個物料改變咗個建築嗰、那個風格啊，同埋個設計咧。咁佢咧就亦都好研究，因為嗰陣時啱啱就係即係工業革命嗰段完啦，嗰段階段咧。咁其實咧好多人係發明咗好多新嘅物料，同埋製造好多新物料。咁其中一樣嘢就係瓷磚啦。咁佢喺瓷磚嗰度咧，佢就玩好多，因為瓷磚係好 colourful 嘅。又係好耐用，係咪好又唔怕濕唔怕浸咁樣？咁所以咧，佢就諗到一個方法咧，就將一啲瓷磚好 colour 嘅瓷磚打到佢碎曬，就去砌翻佢啲 pattern 出嚟。而佢啲 pattern 咧係漸變嘅，啲顏色就唔係話好實嘅，譬如藍色就藍色，紅色就紅色，佢係一堆咁好柔和咁去， 好似一幅畫咁， 好幅畫咁，即係好似等於 mosaic 啦，即係叫翻。 其實同佢同期嘅差唔多係法國嘅 impressionist painting 都係差唔多同期， 係， 所以可能都有啲影響， 非常大影響。即係其實佢睇好多嘢啦，當然亦都當年讀建築嘅時候，咁亦都佢喺 喺呢啲咁嘅即係 wall finishes 咧，即係牆身嘅處理咧，咁佢就一定要用一啲耐用嘅物料啦。 好有嗰種印象， 係啊， 即係你家嘅風格。 冇錯啦，如果你話你去翻 Barcelona 睇翻其他建築咧，佢多數都係 stone finish 啦，即係石面啦，或者係用一啲 plaster 啦、啊、，plaster 就比較 cheap 啲嘅物料啦。咁 即係我哋嘅油灰水嗰啲灰水 批檔 啦，批檔 啦，批檔啦，一撞就即係裂㗎，就有即係風吹雨打。咁而佢用即係冇色咁樣去砌法咧，其實咧佢就裂你都唔覺啦、啊、即係其實我哋最近去咧都見到有問題嘅，即係有啲裂裂地嘅，但係你唔離遠睇佢人完全唔覺佢、 啊。順便順帶一提咧，其實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呢個巴塞隆拿咧，其實佢係有個舊區啦，然之後有個新區嘅，佢、新區咧其實就係、是。同期發展出嚟嘅、就差唔多係呢個時候佢就擴展個城市啦、有個好有趣嘅特色就係佢個新區嘅規劃呢全部都係一個個八角形嘅一個 square 一個 block 一個 block 即係一個 一條街嘅街與街之間嘅一個 module 啦 係啦咁呢就佢個新區嗰度呢就好多 Gaudi 嘅委託佢起樓嘅人呢都係喺新區嗰度 係係 咁所以佢係帶出一個新氣派同埋一個新嘅一個感覺俾西班牙 其實呢喺 Barcelona 呢你會見到呢佢剛才講過一個 block 呢佢全部都中間有一個 庭院中庭 係啦即係好似四合院咁樣樣咁好正嘅即係每一間屋都後面都有個後花園而後花園呢係同隔離間屋呢係楞埋嘅即係你會見到一個好精彩嘅曲入好彩光非常好嘅下張下咁嗱呢一張呢就係佢下部啦即係嗰、那個即係嗰間樓嘅中間嗰部分啦咁你見到呢佢嗰啲 column 呢如果你仔細去睇呢其實好似啲骨頭咁樣嘅。 係 呀。啲骨頭咁樣。咁佢呢其實喺佢嗰個建築嗰個概念入面呢就頭先Freddy 都講啦就好 organic 嘅。佢好鍾意用一啲原始嘅物材料原始嘅嘢呢去演變返變成一啲建築嘅配件咁樣。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就係當呢啲建築物落成嘅時候佢附近嗰啲人係冚聽得好緊要因為其實對佢哋嚟講係覺得係好恐怖。 係呀而家呢度呢就係入面一條梯嚟嘅似唔似我哋嘅脊骨啦。 條平骨。 條平骨啦。咁全部都係即係冇直線啦亦都係見到下咁同埋呢佢全部呢喺呢間屋入面呢其實有一樣嘢好勁嘅呢就係所有嘢呢其實佢摸過嘅。摸住嚟 design 嘅。我點解咁講啦你睇條 railing 呢即係嗰條扶手呢你一隻手一放落去呢啱啱凸凸含呢啲手指啊同埋嗰啲即係手掌啊啱啱係握住係嗰啲所有位凸凸含係包到你實㗎喎。 即係我哋今天如果好科學化咁去講嘅所謂人體工學。 冇錯啦 ,ergonomical。 呢個 ergonomics 呢樣嘢呢其實因為佢做設計嘅時候係由一個大自然做啟發呢所以就好自然呢就同呢個人體工學係相輔相成。 好睇下一張。下一張呢就係呢個呢就係佢入去一個前廳啦咁你見到佢啲窗門呢門呢全部都係又係頭先嗰樣嘅就係門冇辦法一定要有條直線呢個邊㗎喎但係啲窿窿呢全部都係彎㗎 蝦俾人啲門唔係直㗎喎 即係其實真係好卡通㗎如果你入到去呢你見到所有嘢呢冇樣嘢即係如果調返轉我記得你喺第一集同你合作嘅時候呢講呢佢話真係一個空間是它已經定了個外形然後呢它讓回一些 function 進去每一個空位所以你見到裡面那些房呢每一間房是四方的全部都是彎彎曲曲其實等傢俬不好用所以它這間屋呢裡面的傢俬全部是 custom。 啊是啦另一樣嘢呢個 Art Nouveau 嘅呢個或者叫 Modernista 呢個流派嘅最大特點就係佢不單止個建築師係起間屋啦佢連家私都設計。 冇錯下一張下一張嗱呢張呢就係家私啦。嗱呢張呢係佢嘅好出名嘅叫 Double Chair。咁呢個形態係似咩直情係你個背脊同埋你個 pat pat。你坐落去呢係凹凹陷嘅好舒服嘅後面嗰個背呢 就顶住你个肺， 顶住你个肺， 顶住你个背脊吓。咁、哦、咧、啊、就 pat pat 嗰个位咧就又系即系磨到咧就啱啱打磨到就系个屁股咧包到你实晒嘅、啊。 即系佢系 organic design 嘅先驱嚟， 冇非常之即系前卫嘅，非常前卫。即系之前咧系。靚啦係咪即係譬如你睇返啲文藝復興嘅時候啊或者法國嗰啲凳呢好好靚好 grand 㗎嘛。佢呢啲呢有少少就係恐怖好似啲骨頭砌埋一齊咁樣。 但係你坐落呢就吸 非常即係我哋去嘗試去坐因為佢喺呢屋入面呢佢好多啲凳呢任你坐㗎。我哋睇落去嗰時候嘩好古怪一坐落去呢就完全明白。即係非常之舒服嘅下一張下。啊！呢個咧就係頭先即係呢間屋咧就係 Casa Battle 咧嘅 atrium 啊。嗱，你見到佢啲 中庭， 中庭啦，即係佢採光用嘅嚇。咁、啊、咧，你睇到嗰啲瓷磚咧，佢運用得都好精彩嘅，就係、是、越低咧佢越淺色嘅。 哦。 嚇、啊，咁 因為個陽光滲透入去， 入到去底嘅時候，佢多啲反光嘛。啊。嚇、啊，咁咧就去到頂部咧，佢就。好鮮艷嘅，佢玩瓷磚玩到係精彩到咁啊！或者睇下一張， 咁你如果喺下低望翻上嚟咧， 係啦， 係 幾靚，係嘛？同埋咧，佢啲瓷磚咧係已經玩到咧，就係即係全部咧就係即係包到實曬啊！所有啲窿窿罅罅咧都係即係砌到盡曬嘅咁同埋咧，佢你睇佢啲窗口咧好奇怪嘅，即係每一個都好似有啲。有啲符號咁樣下同埋呢呢、這個係 outdoor 㗎喎呢個中庭呢係、上面落雨呢係濕晒嘅即係會個 底部係濕晒所以你見到呢啲窗呢全部係全部係防水啦防水嘅設計啦呢啲瓷磚呢係唔怕你揼㗎唔怕你濕。 每個窗都唔同形態㗎喎好有個性。 同埋呢你睇下右邊嗰個呢好似個骷髏頭咁嗰個呢下面咪有三條罅嘅嗰個係採風嘅。 哦， 即係佢可以 好環保 嘅，係啊，佢可以咧打開咗之後咧，你諗下個中庭係通嘅，然後佢有風嘅，然後佢喺另外一邊係開咗少少窗嘅時候咧，啲風就係咁扯住咁樣，將成間屋咧就 ventilate 咗，即係嗰個 通 風啦， 自然 通風係以前咧佢就係用呢樣嘅，但係我哋今次去即係最近去咧，佢刪曬嘅，因為有冷氣啦，就唔需要再用呢樣，但係咧佢仍然係 work 嘅，佢可以係唔開冷氣咧。開咗啲口咧就可以扯風，啊非常之環保嘅設計嚟嘅嚇。咁、啊、或者咧，我哋即係再睇下一個建築啦嚇。咁、啊、因為 Gaudi 咧就喺同期咧，其實咧就起咗好多唔同嘅嘢嘅。咁下一張咧嚇、啊、就係、是、呢個叫做Park Guel 嚇 G U E L L。Park Guel 咧咩嚟嘅咧 ？Guel 咧佢中文譯名咧就叫貴爾啊。貴爾咧其實係一個人嚟嘅，就係佢一個金主。 金主 係啦，就係阿 Gaudi 嘅一個好好嘅客啦。 好仰慕佢。 好仰慕佢係。佢其實咧呢啲咧呢頭先個建築同埋呢一個建築咧，其實係佢已經係成熟咗嘅。我其實我跳咗，佢喺未成熟之前，其實佢起咗一大扎嘢嘅。咁嗰大扎嘢。你話係咪唔精彩呢？唔係，但係唔夠呢啲出名嘅啫。咁亦都係展現到佢嗰啲無直線嗰啲咁樣嘅設計嘅。咁但係呢，去到遇到阿貴爾先生之後呢，貴爾先生就俾咗好大嘅空間佢，同埋任佢玩，玩到呢就係真係出神入化。咁而呢個呢係公園嚟嘅。咁你見到啲咩？見到好多柱呢頂住個天花啦。咁呢嗰啲嘅天花呢就係、是、又係砌滿曬瓷磚啦，唔同嘅瓷磚。咁而瓷磚有好多唔同顏色嘅，就係唔同七即係啲唔同嘅星星啊、太陽啊咁樣去展現返佢個可能同宇宙觀嗰、那個嗰、那個概念啦。同埋佢亦都用柱呢頂住好似一個森林咁樣。 我哋下一個環節翻嚟咧，或者阿 Elvin 同我哋再繼續講一講關於呢個公園嘅細節。咁、我哋跟住再講。 仲去大型補習社上堂，萬人之師教嘅嘢，等於萬幾人都識，仲點算係出眾嘅技巧啊？中文名師趙善軒博士創辦嘅趙博教室，提供中小學各科小組指導，教學點位於元朗。太子、荃灣、炮台山，詳情可上趙善軒博士 Facebook 專頁， 或电3428-5444查询。 冰封热血再次流动，400年恩怨情仇，交织出急冻奇侠新一章。甄子丹、任达华以1亿元巨制打造现代武侠巨著 ，3D 冰封侠重生之门。今日奇侠 3D 复活。